我的天哪，我已经受不了了。你从小寒、大寒、立冬、冬至，还有什么小年、除夕，哎，还有初一、二、三、四、五，全都多馅吃饺子呀。 唐耳朵，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我只想吃胡萝卜馅儿馅儿。 你昨天已经一个人吃了胡萝卜馅儿馅儿，让我吃了面粉团团儿。今天咱们俩该换过来了。 等等，我又听说今天是初五，很多人不出门儿。 不出门儿，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干什么呢？ 在家待着，哦，在家待着剁馅儿啊！ 哎呦，我的天哪！如果今天可以出门的话，我一定会逃出去呢。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和林林张杰为我们创作的，由郑立明主编。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中国年原创图画书系列《迎财神》。这一天是大年初五，清晨的时候，小男孩团团躺在被窝里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有个身穿大红袍、头戴大金冠的老爷爷来到他的床前，弯下腰轻轻地喊着：“团团，你好啊！”团团揉揉眼睛问：“ 喂，爷爷，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嘿嘿，我呀住在云彩上，这地上的人一个一个的我都认识。那这是宝盒，里面装着你喜欢的东西。” 大红袍爷爷说着，把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放到了团团的手上。“ 爷爷，我爸爸妈妈告诉我，不能随便要陌生人的东西。”“ 哈哈，这世界上还没有谁不要我的宝盒呢。” 大红袍爷爷把宝盒放在了团团的枕头边上，一转身就不见了。团团打开宝盒，哇，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和巧克力。他摸了又摸，闻了又闻，抓起一块巧克力刚刚要吃，突然听到当当当的声音。“ 哎呀，好吵啊！” 团团努力不去听这声音，张大嘴巴又要吃巧克力。可这时候啊，响起了一阵鞭炮声，这下是彻底把团团给吵醒了。团团从床上爬起来，顺着当当当的声音来到厨房，原来是奶奶正在做饭呢。“ 奶奶，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团团打了个大哈欠。“ 都把我给吵醒了。” 奶奶一边剁着馅儿一边说：“ 今天是正月初五，奶奶剁肉馅儿包饺子。” 团团不明白了，“包饺子？咱们不是大年三十刚吃过饺子吗？” 奶奶继续用菜刀把菜板剁得当当响。“ 大年初五啊，叫破五，是财神爷的生日。这一天呐，咱们要把过去的穷气给送走，把家里的垃圾都清理掉，迎接财神到家来。家家户户都要包饺子，要把菜板剁得响一些，这样啊，那些小人就不敢到家里来了。” 团团伸手比划着：“小人？什么是小人？昨天晚上我梦到了一个人，不过他一点也不小。他呀，穿着红袍子，戴着金冠子，是个老爷爷，可好了， 还要送我一个宝盒呢。 团团用手比划着， 奶奶兴奋地说， 哎呀，你们都快过来听听，团团梦到财神爷到咱们家来了，看来呀，今年这一年咱们家一定会财旺人旺的。 团团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都来到了厨房，他们一听奶奶的话都很高兴。爷爷告诉团团，财神是汉族的民间传说中管财的神仙，民间呐，一般会在正月初五财神爷生日这天挂灯笼放鞭炮，祈求来年大丰收。也有很多人呐，会跑到寺庙里的财神阁供奉财神，希望保佑自己财运大好，这都是老习俗了。所有做生意的人家都会放鞭炮开门营业，感谢财神，一家人还要在一起吃上一顿饺子，意思是招财进宝。爸爸高兴地对团团说， 团团，今天是财神爷降临的日子，团团做梦又梦到了财神，说不定啊，一会儿会有金元宝掉下来。嘿，你说咱们家要不要派个人到门口等着捡元宝呢？ 这时候团团的小妹妹圆圆也起床了，她一听说捡元宝马上说， 爸爸爸爸，我要去捡元宝。 团团赶紧说， 不行，我才要去，财神爷爷见过我，他看见我在大门口一定会扔元宝给我的。 最后啊， 大家决定团团和圆圆一起到大门口等着元宝掉下来。这天是个大晴天，太阳很温暖，阳光洒在路边的积雪上，反射出闪闪的荧光。团团和圆圆一个站在门左边，一个站在门右边，瞪大眼睛看着天空，等着元宝从天上掉下来。圆圆开始做美梦了。 哥哥，有了元宝，我们买点什么呢？ 团团说， 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我要买超级英雄和巧克力，还要给爷爷奶奶买一部手机，这样我们就算回不了爷爷奶奶家，也能跟他们视频聊天。 两个小朋友站在阳光下，爷爷远远地坐在屋子里的躺椅上看着他们。哎，两个可爱的孩子正在悄悄地长大呢。团团和圆圆等了好久好久，可是没有元宝从天上掉下来，只有胡同里的小孩的笑声和麻雀飞过头顶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圆圆有点不耐烦了， 哥哥，是不是财神爷到别的地方忘了来我们家了？ 团团认真地说， 才不会呢，财神爷已经跟我是好朋友了，他一定会送我元宝的。 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蓝蓝的天空还是很平静。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元宝掉下来。圆圆等不及了，跑回了屋。 我不等了，我去吃饺子。 团团也饿了，可是他还是决定继续等下去。可过了一会儿，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团团的肚子饿得叫了起来。 这时候妈妈煮好了饺子，香味儿啊飘过院子，钻进了团团的鼻子眼儿里。 不行，我一定要等到元宝掉下来，我一定要等。 妈妈来叫团团去吃饭了，看见他呆呆地站在大门口，就问， 哎，团团，你站在这儿干嘛？怎么没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呢？ 我在等着捡大元宝呢。 那是爸爸为了让你们高兴，跟你们讲故事呢。其实啊，财神爷不住在天上。 那他在哪儿啊？ 走，咱们先回去吃饺子。吃完饺子呀，我再告诉你。回到屋里，热气腾腾的饺子已经端上了桌子，团团和圆圆一边吹着热气儿，一边往嘴里塞饺子。团团吃得最快了，不一会儿就吃掉了五六个饺子。他用手背擦擦嘴。 妈妈，现在能告诉我财神爷到底在哪儿了吗？ 爷爷拉住了团团的小手，他呀，就在我们的手里面。 手里面？哎，爷爷，你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啊。 爷爷说，我们要用勤劳的双手劳动，这样财神爷才会把金元宝送到我们手里呀。 哦， 原来是这样，这下团团明白了。 爸爸你真坏，害得我站在门口等了这么久。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门口有小孩的喊声， 财神来啦，财神来啦。 团团和圆圆赶紧跑到大门口去。哇，只见一位真正的财神爷手里拿着个超级大元宝，然后笑容满面地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两个小财童，拎着两篮子小元宝。财神爷笑呵呵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小财童把一些用金纸做的元宝发给了小朋友们。团团高兴地说， 这个财神爷爷跟我梦见的爷爷一模一样。 财神爷爷走到团团的身旁，亲自把一个元宝放到了团团和圆圆的手里。 嘿嘿，团团小朋友，圆圆小朋友，好好学习呀。 团团和圆圆拿着金元宝，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他们跑回到屋里， 我们有元宝啦！ 圆圆捏了捏纸做的金元宝，软软的。 可是哥哥，这个是假的，不能买东西。 团团也捏了捏，他想起来爷爷说过的话，又想起财神爷爷说好好学习。他突然明白了， 圆圆，咱们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自己工作就能赚到好多的金元宝了，要努力哦。 爷爷在后面赞赏地说， 对对对，团团说的没错。 奶奶问， 你们猜没猜出来刚才那个财神爷爷是谁扮演的？ 两个孩子想了想，突然想到财神爷爷穿着大棉鞋。 那是九爷爷的大棉鞋，原来财神爷爷是九爷爷扮演的呀。 小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的是什么呢？ 我叫王艺婷，来自浙江舟山北。 北方的小朋友过年吃饺子，按来南方的小朋友可是很少吃饺子。过年的时候我们吃年糕和汤圆的。南方的汤圆除了有和北方的元宵很像的那种，还有一种小圆子，里面是没有馅儿的，做成水果羹或者醪糟都很好吃。年糕和汤圆在过年吃也有很好的意义。年糕是圆圆糕的好兆头，而汤圆则是团团圆圆的意思。北方的小朋友，你们想尝尝吗？最后，祝全国的小朋友新年快乐，月日如烟。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给四岁的呱呱出数学题，呱呱全都答对了。妈妈夸儿子真聪明，呱呱这个时候也非常高兴。爸爸在一旁说话了，爸爸说，来，我给你出一道难题。呱呱看了半天没有做出来，于是他非常生气地对爸爸说， 我不做难题，只做女题。 呱呱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妈妈就吓了一跳，只见她弄得满手满身满脸全是泥。妈妈有些生气地对呱呱说，哎呀呱呱，你这手上脸上怎么弄的呀？啊，怎么这么脏啊？你看见过我穿这么脏的衣服或者是把手都弄得这么脏吗？ 我怎么能看见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下午放学之后，呱呱在算算术题，有一道题难住了他。他抬起头来望着妈妈问妈妈说， 妈妈，五减一等于多少？ 妈妈回答，你拿五个手指减去一个，对，是多少呢？ 这五个少一个不知道。 哎呀，家里有五个苹果，妈妈吃掉了一个，想一想还有几个。呱呱这个时候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对妈妈说， 妈妈，你有苹果不给我分点，我要吃苹果，我要吃苹果。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朝阳区蓝天东方幼儿园的郭锦桥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春节习俗儿歌。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起甜，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春节习俗儿歌。